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欢迎收听九六九听资讯，我是英奇。五一假日，中国共接待国内游客1.47亿人次，同比增长9.3%，实现国内旅游收入871.6亿元人民币，同比增长10.2%。中国第一部专门针对快递业的行政法规《快递暂行条例》施行，其中快递员拒绝送货上门属于违反规定。巴拿马航空公司近日恢复了前往委内瑞拉的航班，此前飞行因两国外交危机中断了近一个月。因酗酒会引发许多社会问题，以生产威士忌见称的英国苏格兰地区日前实施新规，主要针对廉价苹果酒、私酿伏特加或威士忌。2020年年底前，北京市各综合医联体内将实现远程医疗全覆盖。方案要求医联体内医学影像、检验、病理检查等资料信息可共享。2018年，北京榜样首个周榜单发布，五位榜样人物榜上有名。市民推荐榜样人物可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。大型文化情感类节目《朗读者》第二季将于5月5号起每周六晚在央视综合频道首播。董卿除了担任主持人、节目制作人，还担任第二季总导演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千遍也不厌倦。 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。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、偶尔熬夜、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莹琪。今天是5月3号，星期四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2度，最高气温24度，南风3到4级，天气晴朗，空气质量良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2到27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27度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，朝阳在12到24度，大兴在11到24度，丰台在12到26度，海淀在11到25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。蟹岛度假村在12到24度，海坨山在9到23度，黑龙潭在8到24度。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，请每天持续关注九六九报天气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如何有效克服拖延症。第一，消除干扰，关掉 QQ， 关掉微信，关掉音乐，关掉电视，将一切会影响你工作效率的东西统统关掉，全心全力做事情。第二，分解，把大任务分成小任务。三，设定更具体的目标，你不妨把任务划分成一个个可以控制的小目标，比如当你的家里看起来像一个垃圾站时，让它立刻一尘不染可能是不现实的事情，但是花15分钟把洗手间清洁一下却也不算太难。最后呢，还要学会安排，把自己一天的工作分好主次，把最重要的最难的安排在精神最好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工作效率也是最高的，就算最后没有全部完成也不会造成很大的损失。在山水之城延庆有一条龟河，龟河周边青山、碧树、草滩、绿苇与清流相互映照，这就是龟河森林公园。园中设有福相园、半山湖、意大利花园等特色景观，园内还设有亭廊、花园等园林小品，乘夜小舟顺流而下，飘进如诗如画的艺术境界。公园里你可以慢跑、骑行、遛狗等等，广场简洁美观，游人服务中心功能齐备，此时都市的喧嚷以及生活的疲惫在这里都将逝去，周末有时间就走起来吧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你若知道我的

欢迎来到一点动听点歌环节，看看本期节目是谁点的什么歌呢？看到微信后台留言，有一位叫做第三本书屋的听友想点一首萧煌奇偷走，并留言说，如果你弄丢了从小陪伴的玩具熊，但是家人又给你买了一个新的，但最终不如那个旧旧的喜欢，如果离开你的是你心爱的人，而你突然发现身后有更好的人守候，但终究不是你心中的那个人。其实我们还是会害怕失去，因为有些人有些东西永远都代替不了了。如果你也有想要点播的歌曲，欢迎来到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，每天上午9点半下午18点半一点动听，不见不散哦。 悄悄。 争吵，桃花争艳，你我相知情无限，云也淡淡，风也倦倦，执手相看两不厌，深夜无言，深夜无言，万种柔情都传遍，在你眼底，在我眉间。曲终不变，天地为证，日月为鉴，我心已曲终不变，天地为证，日月为 想，我不要。